山道两旁边全都是小树木，这鞭呢正缠在这小树上，这圣谕想摘鞭摘不下来，想吞这碗手呢正绕在手腕上。这坏老道赵修全这么一听，再抬头一看，好啊，赵修全手黑心狠，他回手拉剑蹦过来就扎给圣陶然。圣谕一看着没办法，只能避不等死了。千钧一发呀，突然间道路旁边树丛后头飞也相似窜出一人来，奇快无比，手持一对仙鹤掌，照着赵修全的顶梁，啪，万朵桃花开，把赵修全顶梁砸碎了，死尸扑通一声就栽倒了。圣谕睁开眼睛一看，身旁站着一个瘦老头，看年纪也就在五六十岁，怀中抱着一对仙鹤掌，精神矍铄。 哈哈哈哈，小朋友受惊了吧？ 圣谕赶紧磕头谢恩呐、啊，前辈，您打救小子，大恩不言谢，圣恩不尽呐、啊。起来，起来吧，小朋友，你的功夫不错呀，只是经验不足，山地作战，树木丛杂。你用的是链子鞭，尺寸又长，须防未物所阻吧，今后可得留神呐、啊、多谢前辈指教，咱们前辈上姓高明，老夫家住山东莱州府城南35里董家铺，姓董名瑞，人称珍珠佛。起来吧，老剑客也把这圣谕搀起来了。原来是武林前辈四大名剑客，东老剑客也小子失敬了。谁不知道珍珠佛董瑞啊，清初顺治皇帝亲封的四大名剑，头一个大爷镇古侠，姓董名谦，字化一；二爷闭目金睛佛，姓江名达，字本初；三爷就是同林的亲师爷，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；四爷就是这位珍珠佛董瑞。四大名剑游遍天下呀。这位董四爷也是听说三庄地面出了个恶老道金鸡岭的赵修全，老剑客爷来了也是想除掉这恶老道。等到了金鸡岭，老剑客爷一看有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拍门找这老道来了，老道出来俩人就打上了，一碰面这老道就说了，珍珠佛董瑞一条大指暗中赞叹他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换旧人，武林中后继有人了。没想到老道跑了，圣谕追，珍珠佛董瑞在后边跟着，一看圣谕的鞭绕到树上，嘿嘿，珍珠佛心说这个年轻人无勇有余，经验不足啊，这老道真坏，过来拿宝剑要把这年轻人炸了，那老仙长能不管吗？手持仙鹤掌一下就把这恶老道打死了。圣谕跪倒在地磕头，珍珠佛董瑞把圣谕搀起来了。小朋友啊，姓什么叫什么呀？圣陶然是一一回答。哦，我再问你，年轻人，你的师父是谁？我的家师是八卦神枪赛燕超段云台。哎呦，你是段老英雄的弟子，求养求养，咱们爷俩把他给埋了吧。爷俩一人一把仙鹤掌，刨了一坑把这恶老道埋了，然后爷俩就奔了这庙了。这里边只有两个小孩，一个叫青龙，一个叫白虎。 真督佛董瑞就把这匾改了，原来叫金鸡观改成金鸡寺了，把这两个小道徒儿青龙伯虎收为徒弟，让他们把头发剃了改为和尚。圣玉就问呢，老剑客爷，这老道改和尚行吗？ 嘿嘿，没什么，南海观世音弃道从僧，菩萨都行，咱们当然就行了。 真督佛董瑞啊，从这时候起呢就住在这儿了，在庙里教徒了。圣玉呢就回家了，感激老剑客爷救命之恩，圣玉呢每年都到金鸡寺来几趟。这一晃到现在，圣玉圣陶然都50多年了。所以老庄主就跟大家说，政委，明天我和赵远兄弟到金鸡寺去一趟，看看老剑客爷在不在，如果老剑客爷在，把他老人家请出来，要帮助咱们攻打剑山蓬莱岛，大功告成。大家伙全都点头称赞呐、四大剑客爷四爷真如佛董瑞还了得吗？等第二天吃完早饭，老哥俩就奔了金鸡寺了。到了庙外头一叫角门，时间不大，青龙跟伯虎出来了。弥陀佛，原来是师兄，赶紧过来施礼。圣陶然把他们哥俩搀起来了，二位贤弟呀、你们认识不认识，他姓明，名臣字赵远，这可是张红军张老剑客的再传弟子啊，他的师父就是上道明何道元，他们可是张红军剑客爷的高祖啊。弥陀佛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呐、明赵远赶紧过来行礼，二位师叔在上，弟子有礼，您瞧得叫师叔。因为青龙伯虎是四爷真诸佛董瑞的徒弟，可明道远呢是三爷张红军的徒孙。两个和尚赶紧把师侄搀起来，说了几句客气话。明臣这才问，请问二位师叔，我四师祖在吗？我们来请安来了。巧啊，三位剑客爷都在呢，请吧。圣医圣陶然跟明臣明兆也乐坏了，跟着青龙伯虎来到禅堂，一看四大名剑中的僧道俗三位剑客爷都在云台上打坐呢。刚才我们说了，顺治皇帝亲封的四大名剑，头一个是董谦，二一个是江达，这江达是和尚后出的家，所以他是僧人。三爷庄红军呢，他是老道，八卦太极术士吗？四爷真诸佛董瑞虽然住在金鸡寺，他可没出家，他是俗人。这三位剑客爷都在这儿呢，大爷董谦不在，那么四大名剑僧道俗三位怎么到了金鸡寺了呢？因为这老哥仨知道钦差大人年羹尧奔四川开仓放粮赈济灾民，而且要平灭剑山，就得跟剑山蓬莱岛开兵建仗啊。三位老剑客也明白，海川这些人能够敌得住剑山蓬莱岛吗？所以二爷江达就出主意了，三弟四弟啊，咱们不如去四川吧，就住到四弟你的金鸡寺，这有清静，风景宜人，咱们在那儿瞧着，如果说年钦差跟海川他们平平安安的攻下剑山，咱们哥仨就别出头了，万一年钦差跟海川他们受到挫折，咱们就管管吧，这样是两全其美啊。董四爷当然是愿意，这样哥俩就拉着三爷张红军 来到了金鸡岭，住到了金鸡寺。没想到今天圣玉跟明臣来了。明道远是上道明何道元的徒弟，那是三爷张红军的亲徒孙，赶紧跪下给这三位师爷磕头。圣陶然呢，也给三位前辈见了礼了。地母金经佛将达将本初，让他们坐下。弥陀佛，圣玉明臣呐，你们干什么来了？圣陶然就把所有的事情全都讲了。三位剑客爷，圣玉与众兄弟商议，仰仗山庄人杰地灵，就近攻取剑山，不劳朝廷分忧。只是剑山能人太多呀，想请三位前辈下山助晚生等一臂之力，搭救蜀中的苍生，不知剑客爷肯其援助吗？弥陀佛，我们住在金鸡寺的目的就是为了协助三庄，贫僧弟兄愿随阁下前往，只是攻取剑山非一朝一夕之功啊，必然要耽误时间。我们弟兄三人可清静惯了，请老庄主给我们找一间静室吧，有青龙白虎侍奉，每日三顿素菜素斋就可以了。弟子一定照办，三位剑客爷随弟子们下山吧。青龙白虎收拾衣物，陪同老三位下了金鸡岭，就直接奔了天险庄了。大家伙听见了，急忙出来迎接。三位剑客爷到了客厅坐下，老庄主圣玉圣陶然亲自带着人给三位剑客爷收拾出一所小院子来。院子里栽着松竹花草，这个院子呢，本来是圣陶然自己修身养性的地方。安置好了一间厨房，派了一个做素菜的师傅，又派两个人在这伺候着，就请他们爷儿五个进来了。三位老剑客爷一看很满意，圣陶然请三位剑客爷休息打坐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回到前厅了。焦二爷焦文亮的手伤已然好了，圣陶然这才召集三庄首领来到天险庄议事，大家彼此客气了一番，然后落座了。老庄主圣陶然就说：“众位，现在咱们就准备择吉日攻打剑山蓬莱岛了。这样，咱们先商议商议，三庄谁出多少兵，谁出多少船，谁出多少钱粮，出多少钱。众位，打仗打的可是钱呐！防一颗子弹，响一声大炮需要多少钱？啊，咱们心里得有个数啊。孙武子十三篇的第一篇《史记》篇上说得非常清楚啊，凡用兵之法，持车千驷，葛城千乘，带兵十万，千里馈粮，内外之费，宾客之用，交期之财，车甲之俸，日费千金，然后则十万之师举矣。兵丁用的军人，到时候得要抢要磨呀，穿的衣服到时候得要换，拉粮草的大车得告油啊，啊，挑件插套牲口摇尾舟船需要油，翻墙高橹需要换，处处可都需要钱呐。圣老庄主说到这儿，三爷段洪亮想了想，姐夫，我出一千兵，八十只大船，三个月的粮草，一个月肯定报齐。文雅先生赵环也说话了，我们也出一千兵，八十只大船，三个月粮草， 25天报齐。 好，老庄主盛玉点了点头，我也出1000兵80只战船3个月粮草20天齐备。等到了20天，山庄呢所有的东西全都齐了，送到天险庄。有道是人心齐泰山移，完全齐备了。3000子弟兵齐集大操场之内训练，船都经过检查了。老庄主跟着段洪亮还有赵环商量之后呢，就来到了净室拜见三位剑客爷。行礼之后，圣玉圣陶然落座。二爷江达江本初就问老庄主有事吧。启禀三位剑客爷，圣玉打算明日五谷平明，率领众人攻打剑山蓬莱岛，请问三位老剑客爷愿意登舟前往吗？弥陀佛，理应一同前往。我想老庄主是不是在船上立好屏风啊？我们哥仨坐在屏风后边，剑山如果没有能人，我们哥仨就不便出头了。倘若岛上出来有超人本领的，我弟兄再出头，你看好吗？老剑客爷请放心，就按剑客爷的话办。圣玉退出来了，按照三位剑客爷的话准备好了。第二天天光一亮，老少英雄侠剑争先恐后登舟了。前边是50条大船翻墙林立，那是石梁湖段家庄的。正当中一条大战船，船上端坐神枪镇八方段洪亮，上手是二位安良侠焦文志、济世侠焦文亮，下手二位神刀手黄志、红桃仙子郝文俊。当中是50条大战船，那是天险庄的。帅子大旗在大船之上随风飘荡，船头之上坐着老庄主谭笑龙君、圣玉圣陶然，怀中抱着令旗令箭，身后的站着石猴凌元、神猴圣秀，再往后是16神围屏，后边坐着三位老剑客爷呢，闭目金睛佛江达、江本初、太极八卦术士张红军、珍珠佛董瑞，青龙伯虎在旁边站着。在帅案前呢，坐着志明侠石永杰、闭目求然、塞北侠明晨、明兆元，上水手端坐老侠客爷，迎面仙人铁臂昆仑、石金生，后边也是50条战船，当中大战船上坐着文雅先生赵环、小火神赵胜，1000精兵都是赵家摊的。保卫桑梓、为国除奸，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。上老庄主把令旗一摆，炮响鼓响，鼓声是如同暴动。150条战船撤跳板、提锚链，催舟前进，直入白龙江。就在闸口外边排开战场，弓箭手的船、藤牌手的船就夹在战船当中，就全凭令箭调动了。到进攻的时候，把令旗一摆，弓箭船往前一冲，骤雨飞黄就射向敌阵。作战的船只配合在后边，要打了败仗，那藤牌手往前一冲，挡住敌人射箭，船师就往回退了。其中还有水鬼兵，这水鬼兵腰中带着禹王铡，得到水里。为什么？为了保护自己的船队。等船队进攻的时候，这些水鬼兵潜入敌人的船底，得把敌船给凿漏了。 因为圣玉圣陶然久经大敌，水战阅历十分丰富，所以派兵布阵很严密。山庄的兵丁摇旗呐喊，杀呀，攻取剑山，哒哒哒，不哈。山庄攻打剑山蓬莱岛这么大的声势，剑山蓬莱岛青龙闸的寨主急忙飞报天王殿，登殿间来到殿中，跪倒磕头，启禀王家千岁，圣陶然率周团攻打剑山，兵临闸口，请王家千岁定夺。富昌富宝臣一摆手，宰判是。青龙闸的寨主出去了，英王富昌看了看天王殿文臣武将，众位爱卿，想当初楚王不杀重耳有连骨之败，项羽不杀刘邦有乌江之师，古人是以直报德，从没有以怨报恩之事。朕放了圣谕，没想到他如今攻打剑山，非君子也。桂林，赞，传令出兵应敌。元帅谭天要传下命令，大战白龙江，下回再说。 说一点也没事，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。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，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。纪念贴心的日子，换分手两个字，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听一下子。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，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，放上太重心太算不必承担，就算现在依然烦恼心事，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，当爱太累梦太乱没有答案，难道不能坦白当陌生呼喊，要从心底埋伏一个人，很痛 是呀，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，当然太远梦太短没有答案，妈妈不能太快的大声哭喊，要从心底拿走一个人遗憾。 似跌倒在路上，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，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就是飞翔在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，拥有征服一切的力量。曾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，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，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吟歌。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咱们说到，三庄联合攻打剑山蓬莱岛，元帅谭天传下命令，命令剑山蓬莱岛的人登舟迎敌。山中苍啷啷啷啷，锣声响彻云天，嘎喳喳喳喳喳喳，大闸就搅起来了。油闸里边冲出来大小麻洋战舰都数不过来呀，旗帆招展，飞龙舟、飞虎舟、飞豹舟、飞鹫舟，正当中是一只金顶鹅黄道龙舟。这藤牌小船还有弓箭手的小船就夹杂在其中，送战的小舟往来穿梭。这时候山众就放出一条大战船来，这条大战船四丈宽十丈长，船头跟船尾四个角有四条大铁链吊着大铁锚，沉在了江中。多大的风浪也吹不动这条大战船，船板是平的，那都是柏木制的。这条战船就是为双方作战用的，战船就停在了两军阵前。英王富昌富宝臣端坐在龙舟之上，后边有十几名战将，左边是两名军师，莫奇雨修跟燕普燕云峰，右边是三位元帅，正当中是谭天谭桂林，两边是龙斗还有于子江，在他们身旁坐着三公银海亮、陆海明、金海寿，在二道肩下坐着孙恒、熊细、周铁虎还有陈通，左边站着青龙闸的八位寨主，班斗生、班斗佛、周中、周宇、谢文志、谢文丑、何清泰、何阳泰，右边呢是白虎闸的八位寨主，蓝望、柳雄、游岑、游成、石宝、史真、何清、楼明，这卫兵们一个个挺胸叠肚，昂首站立。哎呀，山庄的人马往这剑山蓬莱岛的阵势这一看，万也没想到英王富昌富宝臣这十几年的时间能有这么大的军事力量， 这可真成了朝廷的心腹之患了。英王往对面一看，山庄是军旅整齐，一个个精神健忘，刀枪越眼。富昌心中十分气愤，心说圣谕呀，你到了剑山之后，我并没有杀你，嗯，你反而指挥山庄的庄丁进攻我剑山蓬莱岛。古人千金报德，嘿，可你呢？你反而这么对待我富昌富宝臣，难道你就心中无愧吗？富昌想到这儿，站起身形，走到船头，对面请圣老庄主船头答话。圣谕就把手中的令旗令箭交给了身旁的明兆远。贤弟啊，为愚兄我压住阵脚。明臣把令旗令箭接过来了。圣陶然站起身形，走到了船头，抱拳拱手，一躬倒地。王爷一向可好啊，恕圣谕我甲胄在身，难行大礼拜揖了，请问王爷因何呼唤草民？老庄主，朕一生礼贤下士，恭己待人，在剑山也曾对阁下礼遇，今天为什么兴师前来啊？上父，咱们先把他放到旁边。阁下，你攻打我剑山蓬莱岛，未免以怨报德了吧？再说了，朕跟二弟康熙之事与你圣谕圣老庄主并没有关系，干戈一起，兵连祸结。老庄主，你是个聪明之人呐，你何故兴兵啊？有道是出师无名必败，还请老庄主三思而行。圣陶然是哈哈大笑啊，王爷，您是只知人非不知己过呀，岂不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大清国皇王有道，六合以内八荒之外无不臣服。圣主康熙夙兴夜寐，宵衣干食，亲贤远佞，武备文修，使国家处于泰山之岸。王爷，您身为皇兄，不思辅弼朝政，反而私离京师，效举山林，德政不修，专横强暴，还杀人放火。小我弟段洪亮跟你有救命之恩，您却私遣谭天等人到段家庄夜袭，实乃小人行径。圣陶然明知螳臂挡车，必要奋起呀。保卫桑梓是我的责任，岂不闻君视臣以礼，臣视君以忠？王爷，您莫怪草民，武人者人恒武之，此草民所以进攻剑山之礼也。哎呀，富昌富宝臣听到这儿可就一愣啊，他万也没想到谭天燕普他们这些人带着人夜袭段家庄，心说谭桂林燕云峰啊，你们到我三弟的府上杀人放火，这不是陷我富昌于不义吗？气得富昌一跺脚转身行，回到龙案之后望着约座一低头，他不说话了。谭天看了看燕普，燕普点了点头。谭天心说，你不说话我传我的令，手中令旗一摆，众位今日战坛交锋，谁见头风？ 旁边有人答话了：“大帅，末将不才，愿往阵前一战。”谭桂林一看，说话的正是青龙闸的大寨主，天海神鳖，姓班，叫班斗生。班斗生是短衣襟小打扮，细脖子，小脑袋。谭桂林瞧了瞧班寨主：“两军交锋不可轻敌，你可要小心了。”“哎，元帅您放心吧。”谭桂林把令旗一摆，这送战的小船唰的一下就靠近大船了，高杆的枪搭着船帮了。班斗生飞身蹭了一下上了小船，船打掉头唰直奔大战船，距离大战船还有一丈七八。班斗生一纵身一长腰，蹭的一下就上了战船了，抽出钢刀。对面三庄人听阵：“我乃青龙闸大寨主天海神鳖班斗生啊，你们速派人跟我一战。”圣老庄主怀抱令旗令箭看了看大家：“哪位帝男子侄愿登船一战呢？”大少爷凌元转过身来：“义父大人，孩儿愿往。”圣陶然瞧了瞧义子凌元，他知道这个孩子是抢赢斗胜啊。“儿啊，前三仗为父可要胜，不许败呀！连胜三阵以壮我三庄的军威，儿啊，你办得到吗？”“义父，如果孩儿不胜三阵，愿当军令。”“好，你多加小心，去吧。”少庄主凌元满脸的得胜之意，喜气洋洋飞身上了小船。小船往前来，离着大船近了，蹭往上一长腰就登上大船了。班斗生一看来人了，用刀一指：“来人，你给我通明报信，班某刀下不死无名之鬼。”“班斗生啊，你认识你家少寨主石猴凌元，你进招吧。”班斗生左手晃面门，刀走缠头式，唰的一下斜肩带背就砍来了。凌元手中陆金腾蛇棒，横拉铁门栓，一看刀到了，弓左不一躲，右手持棒枯树盘根，嗡一下就奔了班斗生的双腿了。快呀！班斗生马上脚尖一点的船板往起一纵，凌元要不往前一滑，吞着左脚坐腰就是一棒，啪啪啪两声，浪抽上两下，正打在班斗生的腿肚子上，班斗生扑通一下就摔倒了，接着就是一撂滚。凌元一个箭步过去，抡起了腾蛇棒，这棒腰下去，班斗生就没命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凌元就觉得身背后金刃刺痛，回头往旁边一纵身：“什么人大胆敢暗算你家少爷？”剑山蓬莱岛这个贼人一压手中刀，哇哇伤我兄长，嘿嘿，闭目金睛搬到活该死。这时候班斗生借机会下了小船就走了。班斗佛通明报信，左手一晃面门，右手刀裹脑缠头，斜肩带背，唰的一下挂着风声就下来了。凌元上右步孔雀踢翎，双手带棒往上一砸。放哪砸呀？放在刀上砸。这班斗佛心说怎么这么快呀，赶紧往回抽刀吧。凌元往前一个凑步，插花盖顶，这棒就下来了。班斗佛攻右步，用刀背往上一挂，顺着刀下来，他就奔着凌元这肩膀头了。凌元赶紧闪身躲过这口刀，手中的腾蛇棒横拉铁门栓。 班道佛抽刀夜斩八方藏刀式，两个人就打在一处了。班道佛这口刀比他哥哥强，山砍皮剁上下翻飞，林少庄主那可是陶然公的亲传呐、啊，功夫瓷实。陆金腾蛇棒走三盘，缠绕盖打，风雨不透，双方这打起来了，打打打，吹战鼓响彻云天呐、啊！两个人精神战战，打了二十多个回合，不分输赢胜败。班道佛着急，他往起纵身，往下抓着刀就下来了。凌元不慌不忙，余翁搬增势，腾起这陆金腾蛇棒，啪的一点，扭身就走。嘿，这什么招数啊？班道佛贪功心切，捧着刀照着这凌元的后腰就扎。凌元知道刀到了，左脚一当轴，滴溜溜一转，风车一样，腾蛇棒随身而走，照着班道佛两只脚唰就打来了。班道佛立刻脚点船板，往起纵身躲过去了。他可没想到啊，凌元是猛虎回窝，给棒唰一下就回来了，正是班道佛的腿肚子上，砰，这一下就打上了。也搭着班道佛在半空悬着呢，扑通一下愣给打到江里去了。好家伙，班道佛只能覆水逃走，连胜两战了。凌元是洋洋得意，用棒点指，剑山还有不怕死的吗？快快登船。对面送战的小船唰如飞似箭，就来到大战船旁边了。有人往上一纵身，登到战船之上。妈，你不要靠房，我来刀了你。凌渊一瞧这个人，细薄的小脑袋，短眉毛，绿眼珠，小鼻子，小嘴，手持一对冰铁亚油锤。哼，凌渊心中好笑啊，这不是王八精吗？贼人通通报信。你家白虎闸寨主啊，海底金龟，我叫柳雄。其实这柳雄啊，论能耐他根本就不成，可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水性过人，所以人称海底金龟。他为什么出战？因为大战船上双方叫战，他正好呢站在三位元帅身背后。这副元帅于子江就跟谭天龙斗说：“两位元帅啊，这凌少庄主少年气盛，武功超人，可是他经验不足，水性也不成，这是他两个短处。如果有人把他框到水中作战，必能奏效。”谭天、谭桂林跟龙斗两个人点了点头：“啊，不错。”柳雄听见了。柳雄心说，正是我露脸的地方啊，所以他过来讨令，那就去吧。这柳雄坐着小船来到大船之上，通明报信。凌远一横手中陆金腾蛇棒：“贼人，你进招。”“ 哈哈，王老，你可是井底之蛙，没见过什么高人吧？啊，我看你功夫确实不错，只是你欠缺水里的功夫吧？啊，告诉你，我叫海底金龟，就是水性强，你敢到水中跟我一战吗？”“ 呸，我告诉你，你家少庄主我水旱精通，岂怕你这无名之辈？”柳雄高兴了，就知道少庄主凌元上当了。“ 好，有胆量摔住一战。” 噌的一下他就跳到江中去了，扑通一声水花四溅，他踩着水露出腰来，用手一指：“ 完了，你给我下来。” 没想到凌人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：“嗨，贪生怕死的贼， 你来到战船不敢较量，下水逃跑了，我本应当下水追杀于你，怎奈少庄主我有好生之德，放你条狗命，你逃生去吧。这么一来，两边的人可全都乐了。柳雄这个气呀，心说我把他诓下来，嘿，他倒把我给诓下来了，有心再登上战船。这时候谭天谭桂林把令旗一摆，招他回队了。柳雄只好覆水回来，登上大船，来到谭天面前。少爷，末将正想登舟较量，被大爷给召回，不知有何吩咐？柳兄啊，本是船上一战，你却取巧入水，不想弄巧成拙呀，反而被对方的人耻笑，你还不下蛋吗？谭天这几句话可就激怒了在旁边的史真这员战将了。史真迈步来到谭天面前，本帅，末将冤枉，史将军多加小心，哎，不劳元帅操心了。史真飞身上了小船，唰啦啦够奔大战船，纵身行上来了。凌渊一看，呵，这大个儿膀大腰圆，面如蟹盖，青中透煞，盘着一条大辫子，五谷三边，剃的是曲星的头皮，花角的眉毛，三道旋儿，一个大蒜头鼻子，火盆大嘴，暴涨的钢人，透着就这么凶，穿着一身青，十字畔插着两把青铜锤，薄底的靴子，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。老王，某家人会你，通名报信，我乃白虎闸寨主翻江吃虎史真。说着他伸手抽锤，双锤流星赶月时，呜，带着风就砸下来了。常言说得好，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呀。凌渊心里明白，脚底下一垫步，手中陆金腾蛇棒横着唰就扫。别瞧史真绕大深沉，身体十分灵便，拿脚尖一点着船板，纵身就起来了。凌渊右手一背着陆金腾蛇棒，左掌在前，就把门户封住了。史真双锤在胸前一空，二鬼把门，两个人当场动手，锤来棒往，打了十几个回合。凌渊已然力战二将了，体力就稍微有点不支了。这史真双锤抡动如飞，招数还真巧妙，就把凌渊围住了。如果凌渊稍微一不小心要让这锤沾上一点，那锤多大的劲儿啊，凌渊就可能筋断骨折呀。所以山庄的人瞧着凌少庄主全都着急，惊心动魄，这打仗的刀枪无眼呐。这时候大家就琢磨，尤其是红桃仙子少剑客郝文俊，咱们说了，郝文俊是清初四大名剑董谦大爷的亲徒弟。郝文俊站在船头上就想啊，我为什么来？跟我舅舅黄志一块来的。咱们这儿交代一下，黄志是神刀手，是段家庄段洪亮的亲师弟，他怎么是郝文俊的舅舅呢？因为郝文俊在天王白露冲那儿招亲了，白露冲的女儿许配给红桃仙子郝文俊。这神刀手黄志呢，就是白家小姐的亲舅舅，所以呢他跟着神刀手黄志就来到了段家庄。郝文俊想，我来了就想给我师父立功，就想给我师父露脸，我是谁的徒弟？董谦董华一的。本来到了山庄，我想着 段洪亮三庄主，如果要是到了剑山蓬莱岛，他得带个人去，我最年轻就得带我去。没想到段庄主没带我去，我没成了名，我没露了脸，今天我可在这船上站着呢。少庄主凌远自告奋勇，已然打胜了几个了，现在他手脚稍微迟慢了，我必须到两军阵前露脸，不然的话我遇见断夺杀妻这件事儿，我心里恶心呐。红头仙子郝文俊想到这儿要纵身登大船迎敌，下回再说。 所有的誓言，太阳就要亲上你的旗帜，你要我选择继续爱你的方式，你曾经说要保护我，只给我温柔你挫折，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，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，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，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，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，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挂满伤痕，太委屈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，因为我对情的爱全都不曾亏欠你，太委屈，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清醒勇敢地放弃你，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。像放风筝，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，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，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挂满伤痕，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。